大家好，我是劉世良。香港現在去到關鍵的時刻，香港人正面臨很嚴峻的考驗，而城寨創辦五年亦都是去到關鍵的時刻了。我們在手機上面是有一個 Apps 給大家下載的，如果大家下載了之後呢，就可以加入通過這個 Apps 成為城寨人的會員，亦都可以在 Apps 裡面參加我們的活動，或者是在 Apps 裡面購物，這樣的話呢是支持城寨繼續走下去的一個方式，希望大家可以快點下載這個城寨 Apps。 好，各位朋友，歡迎回到你的節目敢怒敢言，今天就跟大家繼續講緊急法這個問題。原來緊急法在香港已經超過100年的歷史，如果將1922年有而家呢條緊急法，但原來之前呢就梗係都有類似嘅條例啦。咁上一次已經講到啦，即係19世紀原來已經有好多狀況呢係令到呢個香港政府有需要可能要定用一啲緊急嘅措施去處理，譬如講咗19世紀末嘅呢個中法戰爭，令到香港社會有啲動亂。咁啱啱上一次最後就講到啦，原來第一次世界大戰呢亦都係一個非常之影響香港嘅一個事件嚟㗎。即係有啲人就會覺得，喂，第一次世界大戰是發生在歐洲的嘛，香港是福地來的嘛，當然沒事的。但是原來都不完全是這樣，香港政府當時原來已經受到這個英國政府的，即是英國政府都跟香港政府說，你們都做定些事自己準備到定應付一些緊急狀況，所以就整了一條東西就叫做枢密院令，這個名字就很型。 Ordering Council 英文就叫做。 究竟是說什麼呢？ 1914年那時候就香港政府就收到即是英國政府的授權，就枢密院告訴你，你就可以在你覺得適當的一個情況呢就施行緊急法了。而這個如果我們歷史上面看回呢，其實這一個動作呢其實就是1922年那時候立這個緊急法的一個初型的。因為呢我們今天再看回那時候英國的枢密院令呢給香港的一些 guideline， 即是你可以用什麼方式去執行你那些的緊急的條例呢，其實是有些很類似的。即譬如說香港政府當你真的覺得有需要進入緊急狀態的時候呢， 可以做些什麼？ 可以做些什麼呢？很惡的， 很惡。 抄家。 抄家 requisition of property， 係啦，充公你資產，你嘅笪地咧都可以即係俾政府收翻嘅，係啦， 係 咁今日係有呢個嘅成分咧喺個緊急法入面嘅，咁所以個歷史源由咧就係、是、其實就係打仗，係啦，打仗 講多幾樣先，一次過你講曬嗰幾樣。 好，冇問題。咁跟住有又係強迫你去做嘢啦，即係 強制勞動， 係勞動啦， 唔俾罷工。 Control prices 就係嗰啲物價，係啦，咁就冇俾飆升，因為打仗如果真係進入高狀態就會飆升啦。 費事你啲人發國難財，搞到啲人冇米食。 係啦 ，censorship 呢個嘅資訊嘅流動嘅控制， 資訊監控、 監控 管 開始出現啦，開始出現啦。 報紙報金 係報金係啦， 跟住拉你啦 ，arrest、detention and deportation， 甚至乎可以將你遞解出境啦， 遞解出境。 跟住有亦都今日嘅緊急法面有嘅，就係、是、一啲 control of territorial movement of vessels， 就係你海港上面一啲嘅船隻啊，即係你出入港口咧都要受到控制嚇。咁地面交通都係會啦嚇， 即係可以進行空管啦、海洋運輸管制啦，都可以嘅。即係你嘅巴士要停就停，你嘅港鐵要停就停啦，咁樣。 啱啊，情況一次嚇。咁所以仲有咧，就係啲譬如啲 trading 啊、export 啊、import 啊一啲，即係關於生產 出入口貿易，亦都需要受到管制。 係啦，係啦。咁大致上嗰個嘅內容咧，即係嗰個嘅實行嗰個規例咧，嗰個方法咧，就係、是、大致上喺依個時候咧，慢慢成為初型。咁亦都係俾香港政府喺1922年。嗰陣時本地立法咧，去做一個參考嘅。 咁有一樣嘢已經似啦，即係譬如我哋地鐵今日已經唔係即係琴日啦，琴日已經無端端停咗啦，係嘛？咁啊，平時如果有啲咩遊行示威，咁啊明明冇事發生，佢就可以無端端話：我而家好緊張，係啊，我停咗你個地鐵佢咁樣嚇。今日原來冇停，因為要運差佬。 我覺得而家進步咗嘅地方就係佢連。用緊一法唔使用， 係咪進步先？係咪進步先？即係可能係退步嚟 嘅，即係佢嘅做法 自己進化咗咯。 唔係，我覺得佢進步嘅地方就係原來政府可以命令港鐵做嘢咯。同埋，即係你原本如果係私人機構，你唔可以無端端命令佢開門或者閂門噶嘛。嚇、 嗯！ 但係因為原來呢個集體運輸系統最大嘅集體運輸系統，原來係政府所控制嘅本身。 係、嗯、啊，佢有75% 嘅股權，所以用最大股東嘅出嗰、個角色出聲。同埋佢用個理由咧。是很神秘的種警務需要，就說啊，你封了你的地鐵站啊。 不是，這個可能即今集沒辦法完全處理的，但是即我們都想說，即我都想問一個問題，在法理上究竟港鐵有沒有作為一個私人公司的可能去拒絕這個政府要求呢？ 這個很複雜，很難在今次這樣，但是大致上講講啦，港鐵是一個雙面人嚟嘅，其實我覺得係佢喺有啲時候咧，佢會彈出嚟就話 上市公司啊嘛。 佢上市公司有 25% 係嗰啲大概嗰個數數啦，係個股份喺市面上嘅，所以其實會有啲佢可以用私營公司嘅身份出現就話哦，呢啲係需要機密，我唔公布啊。係。咁亦都會話喺呢啲需要運作啊，呢啲嘢就我唔講俾你聽。 即係當你想用香港政府嘅部門去要求佢話你公開資料，然後交代啦咁，佢就。唔得，我哋係私人機構，所以我哋唔可以咁做嘅。 當公眾要去問責嗰陣時候咧，佢就話：啊，依、這個咧就唔好意思啦，就警務需要啦，就我唔會，即係好似用政府個態度同。 即係佢就無端端變咗政府機關。係啦。點解我哋一定要聽警方話咧？哦，因為我哋都係政府嘅乜乜乜咁樣。係 啦。 咁但係好奇怪喎，你講如果你講到明你係政府，咁你就根據即係一般民主嘅程序要向市民交代啦。啊，咁如果你話你唔係，咁去到一個 crisis 出現。嘅時候，政府要求你做啲乜嘢，開唔開門，咁就係一個個即係私人企業嘅商業決定啦，應該係。 甚至乎問佢攞資料啦，問佢攞 CCTV 呢啲，其實如果係政府部門嘅話，其實佢係即係市民有正常嘅途徑係根據啲公開資料實質去攞嘅，但係因為佢係一間公司啊，依個時候彈翻就變咗公司啦。 OK， 嗱，咁跟住又唔會提供俾你咁樣。 咁所以即係呢啲都係即係現代管治術嘅一個進步啦嚇。佢想負責嘅時候就即係想做。嘅時候，即係佢有咩位可以令佢唔負責，佢就跳去嗰個位咯。咁就全部係免責嚟嘅，可以係勁多免責嘅 position 啦。咁啊，呢條例即係講翻書物遠靈啦嚇，即係原來就有咁多嘅條例。今時今日香港，我哋喺度諗緊國家法嘅時候，其實已經係同呢啲相關。咁但係點解你又頭先又提到喂，原來呢個戰爭嘅問題咧會變咗？ 即係例如翻翻去嗰陣時，例如1914年啦，係啦，咁就其實係先係英國倫敦嗰邊訂立嘅，咁然之後喺1916年咧就引申俾港督可以用呢種緊急權， 係 啦，即係一個戰時一種權力，可以俾個權利啦，港督跟住如果打到仗打到嚟嘅時候，你都可以用到嘛， 係， 但係其實。去到一戰咧，1918年到完結咗之後咧，其實呢個權力咧係一路保留住噶、 嗯， 即其實喺嗰陣時嘅即係 Orden Council 咧，俾咗港督嗰、那個即係可能戰爭時候嘅權力咧，一路 keep 到去咧，直至咧 即係和平時期冇正式收翻。 係啦，係啦。一路去用到去呢個1922年正式立咗緊急法咧，嗰、那個我哋講緊 Orden Council 先停咗嘅，咁所以其實你會見到本身緊急法嘅出現同埋佢嘅源流咧、其實你可以 trace 翻嘅，即係你可以倒帶翻去睇翻之前嗰幾條條例相關嘅嘢咧，就可以睇到呢種緊急權點樣慢慢一步一步延伸到去。即係我哋講緊而家緊急法嘅初型，係啦。咁當然即係例如上一集都有講過麥爾斯嘅學者嘅，咁佢有個觀察嘅就係依、這個緊急法立法本地立法嘅時候咧，1922年立法的時候有啲怪怪地嘅，佢個講法係。怪怪地嘅地方係咩咧？就係佢冇參照翻可能倫敦本身依種緊急嘅一種狀態底下嗰啲立法嘅。一個好重要嘅精神咧，就係、是就算喺倫敦嗰陣時立法去，如果要宣布緊急狀態咧，佢都要過嗰陣時嘅 Parliament， 即係嗰啲國會， 英國國會 係啦，英國國會議會嘅。咁但係香港嗰個緊急法咧，其實佢特別之處咧，就係、是、在於佢就係真係個港督說了算嘅，即係個港督話哦，我覺得好緊急啊，咁佢就可以即刻定立一啲規則咧。就已經係成為緊急法嘅一啲內容嘅，即係例如我哋講而家蒙面法，啱啱答翻最早嘅問題，係啊，佢其實真係可以用嘅， 咁甚至咧，唔係淨係蒙面法嘅喎，只要任何一啲可以同緊急法嗰個方向相關嘅一啲內容咧，佢都可以自己定嘅。即係例如我而家就話港鐵所有嘅CCTV 即刻可以喺唔同嘅政府部門直播，因為緊急嘅情況係啦，佢可以訂立一啲規則咧，就即刻做到噶啦，係啦。而你違反咗個規則係即刻會有刑罰嘅，係啦。可能早年嘅刑罰咧，喺緊急法嚟講咧。是唔知囚禁一年，跟住之後就唔知罰幾千蚊咁樣嘅，即係可能以前嗰個定 有個罰則啦。 係啦，咁但係如果你睇翻而家警方法，佢有啲可能好似係上年2018年有啲修訂咧，就加辣咗少少嘅。係啦，就可能係坐底兩年，再唔知罰幾多錢咁樣嘅。係啦，咁樣一個源流咯。咁如果你睇翻，所以其實睇翻早年佢同戰爭嘅關係咧，係好密切嘅。即係呢種甚至係可能你可以理解為同戰爭狀態底下衍生出嚟嘅一種法例。 但係佢嗰個嘅即係香港嗰條緊急法咧，一個熱辣嗰陣時候咧 ，Norman Miners 咧，佢賣意思咧，佢嗰個觀察就係佢比英國更加辣在咧。就是英國仲需要過國會啊，香港嗰個咧就好神奇地咧，嗱佢一篇文亦都冇解釋到嘅，就係即係佢解釋唔到，因為 佢指出咗一個差別啦，差別就係咁啦。 咁冇相應地喺香港咧係需要過立法局嘅，當時立法局啦，係即係換句話説就係劍青所講嘅 説了算 係啦。就我講完之後咧，唔需要過立法機關，就咁去咗咯。 嗱呢個再補充多一樣嘢啦，就即係 Max Wong 即係上集我哋嘅嘉賓都有提到過呢一點嘅，其實就係全英國即係英國全球咧都有好多殖民地。咁亦都因為即都有類似嘅緊急法啦，即每個地方都而佢哋當地嘅緊急法咧，基本上全部咧都係要求佢哋港督同埋即係佢哋嘅 governor， 即係總督係要訂立緊急法嘅時候咧，要一定要經過當地嘅立法局 或 立法機關咁然後咧就唔知幾多日之內你要補翻嗰個立法機關要通過嘅即係全部應該香港係唯一一個 exception 可能同新加坡有得比啦，即係新加坡同香港都係比較特別，就係佢哋總督嘅權力係特別大嘅喺緊急法嘅應用上面。咁呢個就係即係延續到今日咧，其實都影響住我哋香港嘅日常，即係我哋呢個法治嘅系統，就係原來今時今日咧，林鄭月娥如果佢真係兇狠起上嚟咧，佢話根據呢個緊急法咧，我係可以即刻訂立一啲條例，然後咧就去即時實行，咁係港督即係或者係特首說了算，其他人係 air 都冇 air 嘅，甚至乎咧即係人大都係要等到之後咧先可以 ban 翻你，如果真係要 ban 嘅話，咁所以佢個權力係非常大。 你見到以前，所以以前嘅緊急權咧，尤其訂立緊急法之前咧，好多時候係處理政治事件嘅，係啦。但係當訂立咗緊急法之後咧，其實呢個條例咧其實幾方便嘅，即係對於港督嚟講。咁之後咧，你會發現嗰個應用或者使用咧就非常之廣泛嘅，係啦。 想象即係 有啲咩 你想象唔到嘅， 普通而家個可能而家你生活喺21世紀，你未必想象到點解即係可以咁廣泛嘅。即係例如 舉個例， 以前港英時代殖民地咧，其實可能真係港督貪方便嘅，即係例如制水咁樣，係啦。咁佢都可以即刻訂立個緊急法咧，去定啲唔知。 我補充啲啦，就係1929年嗰陣時候咧，應該有啲水資源嗰啲危機嘅，就佢就訂立咗個 Emergency Water Storage Regulation， 就係講話你啲即係你唔可以喺一啲水塘地方攞太多水走。咁無啦啦咁都會頂過，即係民生議題嚟㗎嘛，其實係。咁佢都會用呢啲緊急法， 即係佢食咗食字啦，就係話哇好緊急啊，喺嗰個水塘有水啊，咁所以要用啦。 跟住咧Norman Miners 佢都有講過，就係應該係用上癮，即係佢係覺得太方便啦，係啦。咁所以你日後咧去到30年代，當香港爆發一啲霍亂嗰陣時候， 32 啦，37、38年啦，霍亂嗰陣時候咧。佢就開始立啲緊急法咧，就話啊唔俾你食雪糕，係啦，唔係因為雪糕用嗰啲冰啊，水啊， 即係唔可以俾你喺街上面買雪糕嘅，係啦，同埋唔可以買啲生果係切開嘅，一定要成個買，係啦，因為佢驚散播霍亂。咁咧佢就用一種緊急嘅 法係啦，緊急法嘅 形式去立例， 會覺得哇呢度好緊急啦，咁我哋就即刻立例咁樣，係啦。咁連立法會都唔使過嘅， 但係其實呢個好奇怪，即係如果為咗疫症，照計冇乜邊個立法會議員會反對啦。咁點解你唔可以正正經經拎上去通過呢？咁呢個其實唔係講得通喎，真係。 佢就覺得個時效性咯，我估係，即係覺得時間係，喂，真係要快啲啦咁樣。咁當然你可以話佢貪方便啦，係。咁即係例如你上立法局，咁係咪真係要好多時間你先會即係動用到呢樣嘢呢？咁樣咁我自己都有啲質疑嘅。咁就變咗係好似有一個，我唔知係咪可以用呢個字叫濫權啦，即係你濫用咗本身呢條法例。濫用嘅意思就係究竟呢條法例本身有冇原意嘅呢？如果佢有原意嘅話，係例如可能係處理呢啲騷亂啊、政治嘅事件啊，而家變咗係連一啲基本民生嘅嘢用上癮嘅。 仲有啲乜嘢呢？可能都可以再提一下。我哋歷史上試過有啲咩咁緊急，一定要用緊急狀態啦。 都幾好笑嘅。1935年就有狂犬病，即係癲狗症。 即係癲狗症。 係啦，咁就感染咗啲馬，咁啲馬就唔可以跑去市區啊咁樣。咁就無啦又用緊急法，就話新界啲馬咧就唔好落市區啦咁樣。咁去到戰後都會有嘅，即係二戰後啦，講緊係。咁嗰陣時候就 而家都有狂犬症喎， 可能就因為咁樣， 所以就 立咗一塊嘅 狂犬症， 等下等啲狗唔好周街走咯，睇下有冇辦法嚇，真係捉到啦。 咁啊，嗱，50年代咧更加有趣嘅就係亦都而家我哋之前都聽到咧話唔想銀行擠提啊嘛，開始有啲立法會議員就講話啊，不如就禁止你，即係佢唔係用講禁一法嗰個 context 啊講嘅，就話可唔可以禁止你 禁錢 啊嗰啲啊，咁啊50年代嗰陣時候咧， 真係試過添， 即係五六十年代，應該講1965年咧就係嗰陣時禁止一啲銀行咧唔可以。每一次提款咧超過$100， 即係有個提款上限。 提款上限嘅一個， 唔俾你一次過攞曬啲錢走。 關於啲金融嗰啲狀態，嗰啲緊急狀態都喺50年代用過，就係嗰陣時候就有啲税銀啊，係啦，就你唔可以攞太多税銀喺身上面啊，即係唔好神殺袋到周圍走， 因為唔夠税銀， 因為係整個香港唔夠税銀。係啦，咁所以就你 所謂嘅冇銀用啦，係咪啊？ 喂，唔夠散紙唱咁都緊急法嘅喎，真係以前 咧。即係當時香港似乎遇上冇銀用嘅問題，咁咧就有 冇銀用係啦， 就要求人就唔可以帶太多散紙喺身度。 咁而家仲有一個關於銀行同貨幣嘅咧，就係1967年嗰陣時咧，就英鎊大跌。係啦，咁大跌咁就驚啦嘛，即係啲人會銀行唔知做啲咩啦，咁所以咧就突然之間用緊急法咧，就宣布一個 public holiday， 就大家一齊放假啦，咁樣咁樣銀行全部閂曬 ，happy 係啦，咁所以就會係有好廣泛嘅應用嘅。除咗銀行方面，亦都有1955年去1970年嗰陣時候咧，係會控制一啲農藥嘅使用嘅。我唔知嗰陣時係啲咩原因。 點解要用緊急法去處理農藥？ 因為毒agricultural poisons， 可能係一啲真係有人落毒定咩？但我依個真唔清楚。但係佢Norman Mars 用咗依個例子咧，佢講話喂，你唔係依樣嘢都用啊嘛？咁你有其他嘅本身嘅成文法去處理一啲即係農產品嗰啲問題㗎嘛？咁所以就你見到係其實去到戰，尤其係二戰之後係。開始除咗用嗰個嘅範疇越嚟越廣，次數越嚟越多嘅咁我哋都有去亦都會睇返 Norman Mars 佢嗰個觀察，就係其實你戰後呢整個二戰後呢，其實整個全世界都講緊話解殖嘅浪潮嘛，即係譬如英國咁都慢慢啲殖民地獨立啦， 帝國邪陽啦，所謂 係啦，開始啲人都講話啊，僅有殖民地其實啲人權咧都要保障嘅，開始有啲咁嘅思潮都出現咗嘅，咁所以咧英國嗰邊咧就對於香港咧，其實而家嗰個即係so-called濫用嘅情況咧係好有意見嘅，咁但係咧呢個時候港督咧。嗰陣時有幾咁講都，譬如柏立基啊等等呢啲咧，其實佢係企得好硬嘅，即係話唔得，你唔了解香港嘅狀況。 係啦，咁明明我哋霍亂，所以就要快啲停咗。 咁佢嘅解釋，嗰個解釋又同30年代有少少唔同嘅，就係嗰陣時左派同右派嘅係即係國民黨、共產黨啊，喺香港 係一個好激烈嘅戰場嚟嘅，即係明爭暗鬥啊、卧底啊等等嘅。咁佢就好擔心係會將兩岸嘅一啲嘅紛爭咧帶到嚟香港。咁佢用佢依個理由咧，去繼續維持翻嗰個嘅即係穩定咁樣。但係如果我真係睇翻個真實嗰個用法，譬如你碎銀啫， 係 跟住 agricultural poison 啫， 關港國共鬥爭咩事咧？ 其實又唔係好清楚嘅，咁所以亦都可以有個質疑就係、是會唔會貪方便咧？咁而我哋今日基本上嗰個嘅即係講緊緊急法依個基本嗰條法例咧，其實都大致上。同嗰陣時係差唔多嘅，咁我哋今日會唔會又遇到一個情況，就係貪方便咧？咁即係會有個人即係我相信當然冇咁容易啦。喺今日香港已經變成為一個國際都市，好多利益喺度嗰陣時候，會唔會真係咁做係有個質？但係始終有個憂慮喺度咯，我覺得。 嗯，因為我哋你見到啱啱嗰種應用咧，有一塊好廣泛嘅。通常可能用咗之後咧，可能兩三年之後咧，佢可能停一停佢，咁就即係一種咁樣嘅狀態。所以其實咧，我哋試過統計咧，可能港英時代150年香港歷史咧，其實咧 有緊急法嘅日子， 有用緊緊急權，真係實質用緊緊急權嘅。狀態或者時間咧，其實差唔多佔咗我哋自己數過咧有49年，即係其實差唔多三分一， 最少四十九年。 呢個係講緊1922年之後定係之前啊？ 再之前係啦，就、okay. 總之計曬成個香港歷史嚟講咧。差唔多有三分一時間都用緊一啲相關嘅。 呢個好保守咁計嘅啦，因為我哋都冇特別計到咧，最後一條緊急規則咧，佢取消嘅年份1995年，係啦，其實1973年之後咧，基本上都冇新嘅緊急規則出嚟㗎啦。咁依段期間其實我哋都仍然有緊急法，不過咧就擺咗喺度唔用。 嗯， 咁如果計埋咧就更加多。 係啊， 會唔會講到係邊一條？即係去到 95年石油危機嗰陣時 取消。 等講石油危機嗰陣時，嗰陣係最後取消有三條，其中一條係講嘅一啲。deportation 即係啲遞解出境嘅一啲嘅即係緊急條例嘅，係啊，咁基本上冇用㗎啦。喺你講1973年之後，你根本就唔用，就擺喺度係可能以備不時之需咁解嘅啫。 咁到95年可能都即係差唔多帝國邪咁都走人啦。 同埋其實我覺得喺成個香港嘅歷史去用緊緊急權嘅時候咧，有幾大歷史疑點嘅，係啦。即係而家係未解嘅。第一就係啱啱講到1992年，點解嗰陣時其實我哋個緊急法咁奇怪呢，就唔需要過立法會，等下可以賦予港督係有一個咁無上嘅權力，係可以自己咁講嘅。因為例如而家返返嚟而家去講，例如蒙面法，咁蒙面法唔需要討論嘅咩？其實最好嘅形式梗係透過本身立法會經過一個審議或者討論，令到佢做一個即係可能把關啦，有呢個角色啦，跟住呢個就成為一個人民授權嘅一個法案或者法例咧，係去執行嘛喺個城市係啦。咁但係其實你見到緊急法其實點解可以咁無上權力，自己講完即刻就做嘅？係 並且嗰個講嘅涵蓋嘅內容都係好過分嘅，即係譬如 censorship， 即係可以禁步啊，可以禁止飛機出入口，其實。已經是禁制，即人身限制都好長，即好多啦。其實即如果用一般的想法，就係其實呢啲全部都係啲侵犯人權嘅法令嚟嘅，好多都係。譬如人身保護令呢、這個，你冇明確嘅理由咧，你任何人捉一個人，即就算係差佬捉人都好多，48個鐘頭之內，你一係告一係放，你就唔可以無限期冇理由地拘留。咁講緊其實呢啲權力都 係 非常。 呢個係第一個歷史元朗啦。第二個咧就係啱啱講到1955年。正式取消曬成個緊急法，曾經訂立嚟保留住嘅，係啊，95年係保留嘅一啲所有嘅附例，係啦，即包括例如嗰啲遞解出境啊，嗰類型嘅附例咧就取消啦。但係咧，佢而家我哋嘅緊急法嗰個樣咧，其實係 keep 住咗嘅。 即係話我哋1922年嗰條法例仍然係仲喺度， 冇喐過。佢唔需要，因為其實好多以前成日講嘅殖民惡法，即係佢公安條例啊嗰啲咧，有一部分係曾經係港英時候取消咗噶嘛。然之後去到臨立會咧又立翻噶嘛。 即係嗰啲叫修飾門面啦，譬如集體談判權，咁呢啲即係好嘅法例啦，我喺97前已經有。咁臨立會就同你取消咗佢。 緊急法是很奇怪的，我自己覺得。即緊急法呢，大家會開始在可能殖民地的時候到晚期啦，個討論都會覺得呢個同嗰個本身整體成個世界的人權嗰個保障呢係有相違背嘅情況。但係呢佢又冇取消喎。係啦。咁就直接呢就 過渡咗。 過渡咗啦。係啦。咁呢、這個喺嗰陣時呢，甚至如果你睇返嗰陣時嘅討論呢係冇討論嘅。咁係好奇怪的一件事，即係究竟點解呢條緊急法係冇被嗰陣時可能即係可能尤其可能1992年人權法案定立咗之後，其實你會發現好多以前港英時候嘅一啲法例呢其實係唔符合嘅， 不合時宜啦， 咁就取消咗囉、但係緊急法係一路 keep 住保留嘅，咁呢個係一個疑點嚟嘅。咁當然可以好多猜測啦，呢啲純粹猜測，即係例如其中一種猜測係咩意思呢，因為而家我哋講緊即係可能基本法都係有一個國家去宣布香港係緊急狀態，然後佢可以動用即係引申本身全國性嘅法律嚟香港咁樣嘅一個 呢個基本法 安排啦，呢個第十八條啦咁樣。咁會唔會係嗰陣時嚟港英政府或者整體嘅有一個諗法或者共識係覺得其實佢都會確認香港係有緊急嘅情況嘅。咁但係呢又未必需要用到去國家層面嘅力量，咁會唔會係本地如果有啲條文或者法例可以幫到其實成件事嘅處理，唔係透過國家直接宣布，咁其實佢一宣布就玩完㗎啦，即刻玩完㗎啦咁樣。咁會唔會係一個本地自己處理到自己嘅緊急狀態， 一個保險嚟喎， 係啦，就代表好似處理咗，會唔會個諗法係咁呢咁樣，係啦，咁呢個可能係其中一個可能性啦，但係呢個仍然都係一個歷史嘅原案嚟嘅，咁我自己覺得 係。咁圍繞住緊急法其實即係仲有好多疑點啦，咁今集嘅時間嚟到之後差唔多，但係我哋往後呢就會繼續去同大家講下，其實香港呢仲有好多惡法遺留咗落嚟，包括緊急法可能仲有好多疑點可以俾我哋去考察啦。咁今集嘅時間嚟到呢度，希望大家以後繼續留意我哋本土研究社嘅研究，亦都留意我哋嘅節目敢怒敢言。今集係咁多，多謝各位。 香港地少人多，要储30年前才有楼主。逃犯条例是为公平正义。香港不够地，要用10000亿起人工岛。喂，咪乱噏，本土研究社就要令真相成为常识，建立民间力量。高官权贵利益输送，我哋迎头痛击。反头学者混淆视听，我哋见招拆招。田野考察，挖掘档案，逢星期三晚8:30到9:30，本土研究社敢怒敢言。